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 晋江文学城授权， 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 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445集高殿。 黄沙滚滚，骆广白在奔至有熊部战士面前时猛地后撤，身后的离北铁骑冲撞上去，他在跟离北铁骑错身时补住四脚蛇的空缺，挥动了长刀，悍然架住了四脚蛇的铁锤，重力碰撞，陆广白的军靴在沙地里顿时向后滑，他单臂撑身攥了把黄沙，笑道： 好大的力气。 四脚蛇打开双臂，有拦住边郡守备军的架势，陆广白的长刀骤然经过头顶，在翻动间噼啪地打在四脚蛇的铁锤上。四脚蛇只与离北铁骑交过手，还没有遇见过这样诡异的兵器，那长刀长的是刀柄，他抡锤够不到陆广白的身体，格挡又跟不上陆广白速度，只能在这密集的攻势里连连后退。铁骑已经突破外部防线，从侧方与萧迟也会合，萧迟也没有再上马，而是冲入其中跟边沙战士布阵。离北铁骑这次犹如黑潮，以绝对碾压的数量横盖过来，阿木尔杀了几个人，在铁甲翻滚里再次和萧迟也相遇。萧迟也带起的劲风从上往下劈开了阿木尔的前襟，狼里刀卡在弯刀的豁口里，萧迟也猛地逼近两步，压着阿木尔后退。阿木尔实力上挑，掀翻狼里刀的压制，但是狼里刀回击迅猛，长途都没能消耗掉萧迟野的精力，他在这个刹那间异常专注，专注到根本不在乎身上的伤，那双眼睛冷静得可怕。弯刀在撞击里被弹开，然而他没有脱手。阿木尔超回弯刀，翻身踹在萧迟野的腰腹，萧迟野却没有如期回退，他顶着力靠刀柄狠狠撞在阿木尔的侧甲。阿木尔没有翻倒在地，他口中弥漫起血腥味，牙齿都被萧迟野击得酸痛。萧迟野的打法杂糅百家，但是始终没有脱离本宗，他像萧方旭一样蛮横霸道，真的打起来绝对会死人。这是年轻的狼王啊。阿木尔的左眼已经有些昏花，他看见月亮在燃烧，汉舍部的悲鸣穿透苍茫无垠的夜，那些曾经属于他的星星尽数陨落，穷途末路的豪雄要承认自己早已年迈。哈森，阿木尔骄傲的雄鹰。阿木尔仿佛看到了儿子离去时的背影，也是这样的月夜，哈森挥挥手臂，腼腆的红发就被夜色掩盖了。萧迟野每抡一次刀，阿木尔的弯刀就会发出吃痛的声音，萧迟野的锐气不加遮掩，每一下都砸在弯刀最锋利的地方。这场战斗不再是势均力敌，而是离北铁骑单方面的碾压。杜尔兰的马被拖倒在地，他跌在地上看着匕首脱手，遗失在铁蹄间，他的面颊上都是溅到的血，在擦抹间失声无影。巴音带着自己的短刀冲入乱阵，对朵儿兰喊道： 我的马给你，朵儿兰跑啊。 朵儿兰捂着肚子摇头说： 你走吧。 巴音喘息不定，忽然握住朵儿兰的手臂，真诚地说： 小姨要活下来。 他忍不住哭，喉间哽咽： 赤蹄湖的傻女孩跑啊。 血光乍现，巴音的话没有说完就栽倒在血泊中。杜尔兰怔怔地睁大眼，陈阳抬起头盔冷漠地看着杜尔兰，用边沙话说： 阿赤在端州杀掉了我们的左翼，是这个人出谋划策，一战还一战。 巴音还握着杜尔兰的手臂，杜尔兰弯腰捞着年轻人的身躯，声音颤抖，已然变了调，他脆弱的细声呼喊： 住手。 阿赤在端州附近不仅杀掉了当时立威铁骑的左翼，还夺走了左翼队伍里所有铁骑的头颅。他们在查实河畔露营，踢着这些头颅，用铁骑的头盔撒尿。陈阳忘不了这份耻辱。火在烧，月亮却是冷的。嘶吼、骂名、盈利，倒下的人越来越多。铁蹄踏过帐篷，大火以后是无边灰烬。在大漠里强悍了30年的汉首部，就在这一夜里变作了泥，承载着李北沸腾已久的怒火。金帐前的火堆倒在一起，阿木尔在狼里刀前蹦断了石柱额链，那象征强部叱咤风云的红缨旗在焚烧里终于倒下。萧赤野的身形挡住了一切，萧赤野用强袭迫使阿木尔失去了所有退路。他在烈火中高喊着：“ 阿木尔！” 阿木尔吃力的接刀，离萧赤野逼近，汗水淌湿了他的双眼。萧赤野越战越勇，他的捐狂来自于草原，只有红雁山的大地才能孕育出这样的男儿。他高涨的战意掺杂着汗水，眼睛和刀光一样雪亮，里边装着烈阳。阿木尔疲于鏖战，弯刀已经迟钝了，终于在萧赤野又一次发起猛攻的时候脱手了弯刀。月亮变得很薄，夜色转淡，天就快要亮了。阿木尔的石柱滚落在脚边，脚下的黄沙被血水浸泡。他仰起头，苍穹间的裂损所剩无几。 天神眷顾雄鹰， 阿木尔骤然高举起右臂，朝着大漠的残余发出最后一声咆哮。 阿木尔统治六部20年，到达过大周内部，对得起红缨旗，我们梦寐以求的查实河。 狼力刀劈头砸下，阿木尔硬是用附带臂缚的手臂扛住了。 我们梦寐以求的查实河。 阿木尔在空隙里对萧赤野豪放的大笑，坚定地说：“ 萧赤野，20年后，大漠的雄鹰还会再次飞越红雁山。你杀了我，杀了我们，但你杀不尽大漠的鹰20年、40年。” 臂缚在刀刃发出迸裂的声音，阿木尔沉声说：“ 大漠终有一日会迎来真正的大军。” 萧赤也在施压中同样爆发咆哮：“ 20年、40年，离北的狼永驻防线，来呀！” 他赤红着双眼森然地说：“ 这一次，下一次，我在查实河畔等着你们。12部永远跨不过查实河。” 阿木尔的臂缚彻底断开，紧接着刀锋势如破竹，从正面结束了他的嘶吼。朵兰的呜咽戛然而止，随即发出撕心裂肺的痛哭。他爬起来，踩到裙摆跌在地上，又爬起来，攥着那把匕首冲向萧赤野。疾风扫过飞沙，刀锋骤然直指在朵尔兰的眉心。朵尔兰的发散落满身，他停在刀锋前，眼中的泪珠流淌不止，浑身颤抖，终于咬牙憎恶道：“ 杀了我萧赤野，杀了我！” 狼力刀的血珠滴答在朵尔兰的眉心，混杂在他的眼泪里，模糊了这张脸。天尽头的晨曦刺破黑暗，黎明的薄光铺满荒芜的沙地。萧赤野的铠甲 泛出细微的芒。他微微抬起下巴，汗水下淌。他对朵尔兰说：“ 离北铁骑，不杀女人。” 朵尔兰齿间发抖，那是恨意。他站在这里，连战死的尊严都被萧迟也剥夺了。 骑上你的马，滚出这片沙地。往后莫三川以西尽归李北所属，没有我的命令，十二部胆敢逾越一步。 萧迟的刀锋下移，重重的顶在朵阿兰脚前，像是在这里画出条不可逾越的天堑。 严霜就屠尽十二部全族。 李北的狼旗招展在苍穹，萧迟的侧脸冷峻，这是狼王仅剩的仁慈。他的战刀杀掉了边沙的豪雄，他的铁骑就像严霜一般过境无声。他的背后屹立着万古不变的鸿雁山。阿穆尔曾经屠遍了六州，那不是强大，屠杀才是种懦弱。真正的强者敢于面朝岁月的侵袭。从此以后，李北不再独行，萧迟也拥有世间最强的后盾，他就是世间最锐不可当的刀锋。杜尔兰滑跪在地，放声大哭。萧迟也收刀归鞘，不再看杜尔兰一眼。他转身上马，面对无数李北铁骑，不知道是谁轻轻地说了声：“ 赢了。” 萧迟也背朝日出，在光芒万丈的那一刻，像是十四岁初长告急的那天。虽然满身灰尘，可是眼神桀骜。他抽响马鞭，在烈风吹拂中朗声大笑：“ 大捷！” 李北狼王陆广白心潮澎湃，看着萧迟也策马，那种难以言喻的骄傲，像极了当年先德四将出境的时刻。战将忠于土地，勇于四将退隐，先德四将消磨，乱臣贼子的时代就要结束，新的悍将必将紧随萧迟也的步伐诞生于山河。 哎， 杜广白抱着刀柄追着萧迟也跑了几步，喊道：“ 我们没有马。” 李北铁骑驰骋在大漠，男儿们爆发的大笑回荡云霄。他们从来时的黑云变作归途的春雷，芒旋转翱翔，冲破了那层白云。家就在前方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 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